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影子来了、 哎、 啊，这个何导，何导最近你们这个很有事儿啊，今天要代表这个导演协会发出什么怒吼吗？ 那不敢，那不敢 啊，说是张玉的录像带出了之后，何导接到很多女演员的电话， 要求保护， 对对对，有， 要求何导保护吗？ 没有，就说这个大家基本认为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圈子里面成功啊，跟这个床没关系。啊，上不上床没关系，所以大家还是比较 有关系吧， 对这事还是有气氛的。 我就拍过一次肥皂剧，还给我设计的就是床上戏。 你是剧情里面的床上戏，是吧？那剧情之外，我觉得上不上床跟成不成功没什么关系。 何导的意思就主要是还是跟你的实力演技非常有关系。 嗯， 对。 所以这个张玉到今天还是不成不火，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没有演技。但你不能否认这个女子她很努力。我发现我比较了前两年我看到她的照片，前一次发事儿发病到这一次，她显然她的脸都有变化， 脸都绿了。 做过，你知道做过 啊？ 你不觉得吗？她变漂亮 了。瞎说吗？ 她的鼻子起来了，她的下巴起来了，我明显的你把两个这个对照了一下，说明她在努力，她在往里砸钱，她在承受肉体的痛苦，她想去。往火的方向去走，但可能。 而且你知道最近， 嗯， 甭说中国， 嗯， 你的伊朗， 嗯， 听说了吗？伊朗的大明星， 嗯， 女星艾斯梅拉达， 那好像是法国的。 我也不管了，我叫什么叫个什么艾拉艾什么艾西米什么的，就是 米拉什么的， 对，西米，反正他 淘米， 他现在有一段20分钟的色情录像，在伊朗被公布。你知道那是咱中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讨论讨论。 网上能看见吗？ 啊， 这网上看不见。 我正让他们找呢。 嗯， 就是她怀疑是她的男友放在互联网上，数百万伊朗人愤怒。她不但这个女演员有可能要断送演艺生涯，而且她甚至可能坐牢，因为在伊朗那边严禁婚外性行为。 而且阿拉伯国家是要有刑法的。 就 是我突然想起， 伊朗人民的觉悟真高，数百万人说是愤怒鞭挞是吧？不是去下载、 就是、 点击寻找， 有可能面临鞭刑。你说艾斯美拉达鞭刑啊？这叫 你说这个阿拉伯这个世界也挺怪的，就是允许你娶3-4个老婆， 嗯， 是吧？最多不得超过4个， 嗯， 但是你不能够公开说这些事儿。 张玉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引发我的另一个感触是啊，咱们啊，一方面其实我了解。很多的人仍然还非常性饥渴，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你比如好多民工啊，这个性生活，温家宝总理都关心呢、啊，民工的这个性生活很饥渴。但是另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在言论上这个泛性的一个，你说这个色情的空气，你不就觉得现在这个网上啊， 那个首先公布他的两段录像的这张玉两段录像那个小小的网站，原来名片率完全没有，一夜之间4-500万的点击率。一下子就起来了， 就中国人是从传统上哈、啊嗯，传统上就好这个，对，好这个。 美国家不，美国不好吗？ 不，他不是这个好法，好法不一样。 好法，中国人怎么好？ 对不对，中国人从以前这个都在封建社会，这是非常压抑的嘛， 嗯， 是吧？很压抑的，所以才能够有人说写出《金瓶梅》那样的书， 嗯， 对吧？你看看《金瓶梅》里面的写的那些东西。今天社会的所有的人的性行为能够离开那本书吗？ 不能， 还做不到，不是离开，你根本达不到那境界。 我明白， 对吧？你达不到那个复杂的程度。 没错，没错，那都成了一种文化。 但那是一文化， 房中术。 而且这个房事养生是中国道教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对吧？你这个，比如说有很多中药哈，咱就不说了，你要读那个。读那些医书，它很多中药都跟这部位有关系。 我对房中术的这个研究结论，我发现呢，真是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的性格。所有的房中术合金起来我个人觉得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忍。 对啊，你想 忍，对吧？ 而且你道教里面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你的那个性行为需要在那种瀑布边上，光天化日阳光下，森林里面。对吧？你在那东那讲的、那是非常对身体非常健康的事情。 是，对，何导、啊，真是这不是会淫会道。 对啊， 真的，我们这个眼光啊要开阔起来。 体现了我民族的巨大的想象力，在这巨大的创造。 不， 对啊， 各民族想象力 没有，我跟你说，中华民族，我跟你说，我多年以前我自己二十出头的时候去美国留学，那我当时对性的这个概念只不超过三种姿势以上，我非常有限。 啊！ 但是我在我的大学的附近的一个书店里边看到了一本，您看过这本书叫《春梦一夜》，是一本春宫画集。这个我当时非常想，我第一年回来度假的时候，我特别想把它带走，但是在海关的时候，我自己先紧张的满头大汗，结果在进关的时候，我把它扔到了厕所的垃圾桶里面，我不敢。 他算有觉悟， 就你看， 从那本书里面，你看到了我们民族对这件事情他的说巨大的想象力和能力，不可想象，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跟我们比。 你，我就说别的民族也有想象力，你说最近这个我看到一个电影叫《性爱禁区》啊。还是艺术片呢，艺术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放的，说是经常有这种活动，就你们这么多导演每人以性为主题拍一部短片集纳而成。哎呦，你就反映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呢对于这个跟性有关的事情这些看法，你觉得好有意思。比如说有的地方的导演他的性的概念就是一毛片嘛，就拍牛马一样的毛片，他这是他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他的观念。还有我觉得比较逗的呀是巴尔干。巴尔干地区还是个女导演，那女导演还扮演主持人上来，在我们巴尔干地区有很多性的习俗，比如说搞大地啊，搞大地，然后咵拍出来几十个男的赤身裸体趴在地上，农民种的那个地上咣叽咣叽咣叽咣叽就这样，说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丰收，春天这个播种的季节，我们村里的男人们就跑到田地里去搞大地。这样的话秋天我们就会丰收 啊。 他这种 崇拜一种， 他这种习俗，哎，我给你看看，挺逗，有两段啊，咱们可以儿童可以移的，因为是动画片，哎，咱们看看， 不是真人秀， 这种性的文化和习俗世界各地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咱看看。嗯， If the woman would like her lover or her husband to love her in Balkan, she will take a small fish and insert in her vaginaAnd leave it there over the night. When the fish die in the morning, she will take fish out, then she will make a powder of it and mix it with the coffee and give to her husband or her lover in the morning. That was believed that if he drink this coffee, he will never leave her.To save her child,From the evil eye, the Balkan woman, before the child leave the house, will lift her skirt, put her hand under the skirt and rub her vagina, and then she will gently rub the face of her child and then let him go. 影子作为女性主义者，看了刚才这个有什么感触啊？ 咱们当真要把它推荐给儿童观众吗？那我觉得我太幸福了，今天是有意义的一天。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男女政治平等、性平等，不，性政治平等，今天在三人行实现了。你看他在那个片子里反复提到了一个字，就是 vagina 是什么？阴道。阴道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它是一个门户，它是一个标，真的是一个帝王将相接触于此的这么一个根源。 你看，我很了解人民群众。 嗯， 你比如说像你，真的就是说这是个禁忌，你在我这儿说，你知道吗？网站上一定会有很多观众骂你的。 迄今为止还真的没有。 一定有的 啊！ 女人你怎么能在电视上？ 我去做网站了。 哎，是啊，哎，我就说啊，就这方面啊，它存在着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自己信奉不渝的天经地义的某些事情，其实最后证明呢，我们只是没见过，见识太短浅，只不过在这个井里你以为你们就是啊困守着你们这些东西，你们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实际上世界很大呀。 如果我是一个妇产科的大夫，我每天都在使用这个词阴道，我还能说什么？ 好，你说了三回了，你要咱要接着说下去吗？ 我提倡。 哎，何导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反正这个社会吧，就是你，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东西。其实我约那时候我还说，我说哎呀，就是有可能能不能拍个情欲的电影，因为情欲是文化的一部分嘛，是每天你都要 都要发生的事情啊。你有时候我站在楼上，我一看整个这个北京哈、啊，万家灯火，然后呢看着一扇扇窗户的灯开始变暗、 嗯、 你想想这么一个茫茫的城市，在那一刻有多少人在做的同一件的事情， 亘古不变， 对吧？你就会想， 他心里就琢磨这 事，琢磨这事儿，你知道这个问题，这就是人的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又有多少个窗户在支着望远镜？ 对啊，所以你想想，在那一刻大家都在忙什么呢？所以这就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把这部分不能说，不能表现，不能够去研究，不能讨论，这就变成一个很荒唐的事情了。 可以讨论，我觉得就是现代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好多事儿，就是啊出现了特别多样化的这个选择。有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海外华人也是美国来的一个信哈，提出几个问题说你们能不能讨论，说我跟你们讲它有意思。他说提供几个我在亲友当中我们的具体情况。住在美国的张太太说，我丈夫在大陆有比较多的商务要办，很难得回美国嘛，但是他丈夫呢是那种性欲的要求很强的人，属于那种每天都要的人。你看这个性方面人是很不同的，属于每天都要的。那么怎么办？所以呢我对他在大陆包二奶的事儿也眼开眼闭，但是也不太平。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二奶是要名分，第二个二奶要绿卡，第三个二奶特别会花钱。哎，他说如果有公开的职业二奶介绍所倒也好，我去帮他挑一个，讲好一年多少钱，贵就贵一些，只要不提其他要求，能照顾好我先生的这个身心的需要，我作为太太的大家按合约办。你说这做太太的。还有一个是住在上海的两个白领兄妹说，在老家的父亲啊70岁了，高度近视2000多度。你知道现在就是说我们也不愿意我们这个父亲再找一个妈，因为再找一个妈很多遗产很多复杂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愿意他找一个可以同床的保姆，给钱可以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还没有很多的麻烦， 家务的性伙伴、 嗯、哎，你说对这些怪事儿啊。 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他很事业很好，很有钱，但是不愿意结婚、 嗯。 但是他不结婚的原因可能有是财产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嗯， 对吧？因为中国的很多女孩子呀，不接受这个婚前资产的这个 公证认证，现在都签合约。 但是这些事业上比较忙的男人，他的性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这个性，咱们前面讨论了，就是说这个房事养生，这是对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何老师对养生非常重要。 对呀、啊，你要健康。 何导说的这一个或若干个朋友，好像我就是我认识的那些人 啊，是吗？ 我身边的女朋友一个个都是这个三十左右，三十郎当，恨嫁恨未嫁。无非是在这两个问题里面犹豫徘徊。所有的男性们，包括40多岁的那些我都喊大哥的那些，完全就像他刚才说的那些，他们说啊他们也孤独，你说他孤独吗？但是他已经忙到感觉不到孤独，唯一最孤独的是喝醉了回到家、 嗯嗯、 巨大的豪宅就一个人，他甚至不用开灯，他说他打一个手机上的小小的那个灯他就上楼了，摸上4楼5楼去，然后他最需要人关怀，这个时候他需要吐了有人擦，感冒了他希望有人一个端茶递药，就是这样。但是他又不想结婚，财产的问题是最困扰他们的问题，不想做财产公证，因为别人接受不了，也可能有一夜情，但是他第二天他有时候会跟我们说喝醉喝多了，我干完了以后我就想把他一脚踹下床去，我早饭都不想让他吃 啊， 让他马上离开。 你说你， 我说我的那些认识的男性朋友 吗？ 对、嗯， 哎，确实是有这么。 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已经蜕变成这个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女士也存在这问题啊，她也没有正常的呀，对吧？ 对 啊，你说没有啊？ 女性主义者，而且你自己也说男的不喜欢你， 嗯、 我也挺担心。你说这会对你的健康有影响吗？ 对我健康没有影响，对我的腰包有影响。自从我说了男性不喜欢我，别人就特别是网友们就曲解为。我一定不喜欢男性，然后他们再发展下去逻辑是我一定喜欢女性。 哦， 所以我这个我说完那番话的回去一看我邮箱，这个同性恋协会就已经给我发了一账单，说上月的会费你没交，我什么时候加入过那个、 啊、有这事啊 他们就用这个逻辑来判断。 哎呦， 所以你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些事儿啊，不能简单的说是什么道德你缺德你怎么着，这个呀、啊、特别复杂。你知道就是美国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著名的研究性学的有一个专家嘛，他们做的很著名的一个调查，调查最后他发现呢，他说在性方面，人跟人之间的区别甚至会超过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说这就是无论是需要、时间、长度、内分泌、反应方式，他说你想象不到，这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对，还有一 种，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 性学报告。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 是，所以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性如果说跟你的太太、妻子啊，或者你的固定女朋友啊，你如果很好的话，你的外遇的机会就少。 嗯 啊，你就比较你很有实力。我说男性来讲，就是你在你的女朋友那儿、太太那儿，你都每回都表现得不够出色，你的心里有一种逆反，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去证明你是行的 啊。 对，他有很多很多这外遇型的，这个 哪怕这个 强壮 不一样， 所以这是两人太复杂了。就是外遇型的阳痿，很多人是这样，也有很多人外遇型阳痿，也有很多人就是。外遇型非常棒。 哎呦，我那天 对吧？所以他就变得 我不是骂谁哈，我那天但是我那天就作为男人，我也有点感同身受。就说这个张玉他拍的那个录像啊，当时我就看见这个男的呀、啊，他这么一回脸嘛，还笑了一下。我当时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太好听啊，我说这会不会下阳痿了？ 有 就经此刺激，因为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在这个深圳。有一个香港人跟我说，他干不良的行为，他去嫖娼，但是呢，他很苦恼，他是说我现在啊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但这个问题的来由是什么呢？有一天在酒店，他去找一个这种性工作者吧，两人在床上，咣当一下门就冲开了，端着枪的，你知道吗？就武警啊，进错房了， 这太恐怖， 就可能抓的，不是不定什么案子，抓的是。这个旁边房间进错房了，哗一下一看不是走了，在 武商 了，倒霉事。 他也没抓他，就是没可能是办另一个案子，没管他，看不是走了，但是他就是你想一个男人在当时就， 不过阳痿是精神分裂了，我就觉得。 这就说以后十年恢复不过来。 那完全有 是这样 一辈子，我觉得至少我相信那个什么金导演应该很难跟他的正常的就常规的性，比如他太太能够有非常相当时间内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在全国人民啊面前。 所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梁冬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呀，这个还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啊？就是在这个情海性海翻波之后啊，最后有一个体会，还是要玩真的。你甭管导演跟女演员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哈，是你们真情。这个 别老说导演跟女演员，就各行各业这种事都有。 性海搏击。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我想问一下他，在所有这40多次的经历，甚至更多80次、800次当中，你作为一个女性，正常生理功能的女性。而且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你难道从来没有一次从这样的一个性活动当中得到过快感吗？我想让他说真话，但是我现在很不确信他会不会说真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那得到了又怎么样？没得到又怎么说？ 我只是想，我是说我做学术研究，我只是想从我的角度知道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对于导演也好，制片也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跟他对话，你问个这方面的专家和医生你就知道他生理的正常的反应。 带着他这样的任务，他是带着一个 mission， 一个不可能其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这时候他从生理的心理的角度同样跟其他， 在我觉得任何交易在交易最初的时候他怎么知道未完成呢？不能完成呢？这个 不是，就是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的， 他快乐了就怎么着呢？ 他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我们至少知道 有这样一种。你觉得他曾经快乐了这个东西就平等了？ 我觉得他起码曾经有一次到两次的快乐过，然后他撇下这样的快乐，仍然是大义凛然的不顾一切的充当一个人体炸弹。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学术角度去审视他。 你说他 欢迎他加入女性主义协会， 你说他该快乐还是不该快乐？ 对， 他 要是你演他吗？你 他会快乐， 演啊，很快乐。 他会快乐，他为什么不会快乐？因为导演有一个许诺你的或者不能实践的一个角色，他就能抑制自己的生理吗？ 啊， 他现在抑制的是自己的真实真相。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呢？这是他要他不是照咱通常来 给他快乐的人。他的目的是不是要就是说要总结出他为什么要把给他快乐的人告上法庭？ 他们不是完全来要给他任何东西，他们给了他一部分东西。 你说这个还敬业乐业呢？ 嗯， 对，这就是照通常传统的理解，他就张玉自己认为这是性交易吗？那显然是屈辱的呀，我忍屈受辱啊，我才干这个事儿啊。 照李银河博士的结论，中国只有10%的女性在他们一生当中曾经体会到性的快感和高潮，在美国的比例也。大概110%得到过快感和高潮，所以我想知道他是不是10%以内。 他说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问题，人家没有说高潮不高，人家就觉着虽然是做了性交易，但是这个性交易不公平。 哦，对，你发展上防中术这方面了。 如果是交易，那就仅仅是筹码，是 交易嘛？那你交易就是性交易嘛，就是你不公平。